Hey,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海森 Podcast。然后这集呢，就是后面有一个小数点，我应该会打可能 EP 6.5、5.5 之类的，因为这集算是我想要新尝试的一个系列，就是找来宾来访谈这样子。就是因为我上礼拜在那个我的社群媒体上面公开了我的 Podcast 嘛，然后就得到超多反馈。然后有听众，就是我的朋友就跟我说，想要听那种搞笑，像台通啊、百灵果那种还是主流，所以他们就是有点想要听那种纯聊天、纯哈拉的类型。我就想说那因为我自己也想尝试，那我们来试试看这个新系列。所以今天这一集我就邀请了一个重量级的来宾，就是这是我的高中同学。我要怎么叫你会比较好？ 可以叫我 Kevin 就好了， 叫 Kevin 就好。OK， 重量级是真的重。 好，那我相信我听众的一定都认识他，因为我现在的听众都是我的朋友，没有陌生听众。然后这个系列就是有点像我 EP0 试播集，那今天这一集就是我的访谈系列的 EP0， 但我不会打 EP0 了。然后我还没有想好名称，所以大家如果有想到的话可以寄 email 给我，或者是子祥你有想到的话你也可以跟我讲，因为我还想不到这系列的名称。 不是一般来说都是最后我们讲完以后随便找一些我们的内容把这把它变成名称吗？ 哦，对啊，可是因为我想说我现在主题还是介绍音乐为主。 OK， 对啊，对啊、 okay. 而且今天这集纯做讲话内容有个很大原因是因为子祥跟我说他不喜欢听音乐。 哎，我跟你讲其实你刚刚说都完全没有陌生听众其实是错的啦。 真的吗？ 因为其实我有推给我的朋友啊。 哦、oh, ， 对，我有推一些给我朋友，因为我那时候我那个朋友其实他有听你的第五集，因为我们都遵循的就是你说从第五集开始听， 尴尬癌， 我们完全没有从 大家都 完全没有听一到四， 我的后台数据就是第五集直接暴走，就是我数据是直接往上飙， 因为你都讲了，我们就好，那我们就乖乖听第五集。對然后我朋友就说真的不错，然后他说他第一个担心你有版权问题，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他说他第一首歌就中了，他很喜欢，对，蛮推荐，蛮谢谢你推荐。 谢谢。 对，他说他很喜欢，但他担心你会被砍。 我也很担心。 对啊，这个对啊，别人都是说推荐这首，但是不敢放。 嗯， 对，那你直接放整首，那时候其实坦白说，我有点吓到。 而且我觉得版权这个东西真的是跟我有超大的一个关系，因为我以前最早是开始拍 YouTube，对，然后我们其实以前就有做过类似介绍音乐的影片，然后是直接被砍爆。你知道 YouTube 的版权超严格，它轻微的，就是你这支影片没办法盈利。然后或者是你盈利的钱会回到那个你音乐的那个拥有人上面。 哦，欸，是不是因为我其实不太懂这些音乐相关的这个 podcast， 那你自己有听过其他音乐 podcast， 然后那他们怎么做？不可能每个都有版权吧，这样也太贵了吧，他们的成本。 对，因为我最早会想要开始做是因为我看到呱吉的直播，呱吉他中场休息会播音乐，我想说他都没有被 ban， 那他人气这么高都没被 ban， 那我想说我应该不会有事。 哦， 其实那时候我们都是抱着实验的精神， 搞不好花很多钱。不知道、 哦， 我不知道， 这样值得吗？没有人知道。你是本来就有在听，因为你跟我说，其实你也想做看 podcast， 所以你本来就有在听 podcast 的习惯。 有，因为我其实大概是一二月的时候就开始听了，那时候是听，那时候古玩好像就有了，然后百灵果那时候也有，我还有听一些比较小的一些财经相关的节目。那时候就是哦，那时候在听 BBC 跟 CNN。那时候有点在练英文，因为那时候在准备考托福，有点想要练听力的感觉，然后就觉得这个蛮好的，因为我就是 很多时间可能在骑车啊、健身啊什么的，就这样。 你骑车会听 podcast？ 会啊，因为 超危险， 我一定要，不会啊， 好， 不会啊，还好、啊。 OK， 我一定要讲一下，因为我住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所以我有时候进市区再回来，我都来回就要一个小时，所以就、 新竹嘛， 对， 美食沙漠， 美食沙漠，哇，真的是。好啦，没有那么扯啦，等下新竹人炮轰我。 不会啊， 新竹人自己 也新竹人也认同，新竹人也认同。 哦， 你从美食沙漠，然后回到你的故乡，美食台湾美食之星，台南府城。 哇，每次回来都吃爆， 吃爆。你在新竹没有吃爆吗？ 没有，在那边都熟了。 真的吗？ 爸、啊，不知道，可能有啦， okay. 有啦，有啦，爸。 好，你会想要尝试做看 podcast 吗？ 我之前就跟我一个，就是我刚跟你说的那个一起拍影片的朋友，我们就讨论要拍，然后那时候主题可能是一边开车，但想说这个太荒谬了，但是一边开车一边有点像国外那种 YouTube， 对，一边开车一边讲一些谈话性的东西，然后主要就是时事相关，因为我们两个就是只要在一起，我们就超多干话，对，所以 很多人都是这样， 对，那时候还没有台通，我们就已经有想要讲干话，问题是第一个就是我们他住台北，我住新竹，我们就不是在同个城市，就很。 比较难一起做这件事情啦，后面就后来就搁置这件事情了，对吧、啊？ 我觉得很多人都是这样。 对啊，但是我觉得因为 Podcast 是入门槛比较低的东西、啊， 很低 啊，所以大家都会想要尝试看看， 对 对吧、啊？ 哎、欸，讲真，其实你用 iPhone 的耳机就可以录。 对啊，我就听过一个用 iPhone 耳机录好几集，有一个女的，对不起，我忘记 没关系， 吃宵夜，好像那什么吃宵夜， 吃宵夜。 对， 你这次是回来过 哦， 爸爸节、 父亲节是当初是附加的，好像很快，但是其实是因为我们高中自己有办一场比赛啊、 哦， 然后我主要是来，我来帮我爸过一下父亲节，顺便参加我们明天那场校友杯啦， 是德光的吗？ 德光校友杯啊， 我跟大家讲一下，那个德光是我们一起念的高中，在台南德光中学，对对对， 德光监狱 ，OK， 德光监狱，好，所以你们要回德光打？ 我们每年都在那边打，我们已经办了五年了。 第一届是你办的，对不对？ 对，这个比赛五年前是我办第一届的。 哇， 那时候就想说，就是为什么我们高中毕业以后到大学连结性这么低？ 对， 就没有太多人想要回高中啊，就觉得我们打排球，我们应该可以办一个校友杯的。 你会回去吗？就是除了排球， 你知道我家在哪吗？ 知道，就在旁边而已啊。 我家离德光极近，就是、但是我除了打排球，我从来不回去。 对啊， 我四个纸飞机就可以回到我高中，但是我从来不回去。 他的近真的是 物理上的， 就是要怎么讲啊？就是对面而已。他家就是住在对面，就是我们学校对面有一栋大楼，就是他家。 就丢一颗棒球还不用全力就可以到的那种感觉。 然后你家听得到那个 广播？我之前上大学回家的时候，会被我们学校的那个广播吵醒。 对啊， 比如说谁谁谁请到教务处，然后我就会哇吵醒， 很爽哎、 欸，对吧？之前高中30分上课，我只要29分30秒出门就好了。 真的是， 但是我除了校友杯的话，我几乎从未回去过。我记得我们高中他管很严啊，不知道严什么东西。 因为是私立啊。我记得我高中第一次认识你，对你这个人有印象，是你在 FB 发了一篇文章。 什么文章？ 就是我开始认识到你这个人，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因为我自己有选那个学生会长，所以我的 FB 超多好友，到现在我是都不认识的。就是我在选会长那段期间，大家加我的，反正就是我已经习惯我滑 FB 都是不认识的人这样。然后反正我那天看，我会看到你，就是我会开始认识你这个人，是因为你发了一篇，就是什么，你爸爸是不是很喜欢打电动？ 哦，我爸，哦，对，對對對，我爸之前很喜欢打电动， 然后。你是发在巴哈姆特上面 哦， 然后被什么节目被一个节目说问你要不要去当来宾，对不对？ 哦，对对对对，我记得好像有这件事情，就是他问我爸要不要去这样子。 是哪一个节目啊？你记得吗？ 我忘记了，好像 啊，李四端的那个。 我不是吧？ 李四端的那个 世界吗？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吗？ 不是那个那个李四端什么囧囧什么的 哦， 爸妈囧很大吗？ 爸妈囧很大哦， 对对对对， 还有这个东西哦， 对啊对啊对啊，我印象超深刻，我觉得超屌的 哦。 对啊， 那时候我爸还很喜欢玩电动，就是那时候我家的第一台电脑可以打电动的电脑，因为我之前国中我都跑去网咖打，然后接下来就是我爸他自己组一台电脑，但他不是组给我的，他是自己组来玩星海争霸的， 超屌。 对，然后有一次我还记得最深刻的就是我那时候买《战地风云三》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玩，就叫 Battlefield。 知道，知道，知道。 对，他是我那时候不太喜欢玩氪金游戏，我就喜欢玩那种、就是、 单机大作。 对，单机大作。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回家以后，我爸把我的战衣风云全破，然后我我说很不爽， 超不爽。然后他有没有爆雷剧情？ 他哦，他是没有爆雷啦，对对，反正他没爆雷。但是他那时候就还会，我之前就跟他说，哎、欸，你可以穿得像那个侦察兵的样子啊。那个战衣风云上有看过那二国侦察兵，然后他就穿的那个样子，然后我那时候觉得超帅，然后把他拍起来发到巴哈姆特上面， 超屌。 啊，结果就是蛮多人看的。 嗯， 那时候巴哈姆特很红啊。 现在其实也不差，但是就是 沒、欸、你这样讲，我真的你没这样讲，我真的忘记，因为我自己现在是没有在用脸书了，我已经删掉了，因为它上面我自己觉得上面、哦， 因为我觉得现在脸书对我们年轻人的功能，因为我用脸书就是拿来看影片， 哦、 就是会很多搞笑影片。 哦，对，我之前 对对对 是觉得太多了。 哦，对，太多太多了。 对啊， 因为就是我们不会拿它来发文或者是讲东西，我们一定是在 IG 上面讲，但是现在的长辈都还是用 FB 在发文这样子。 哦，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时代跟就是他们那个 我觉得 是有代沟的那种感觉，大家年轻人觉得脸书不酷了。 对， 就是你爸妈可以看到你的文章不酷。 其实脸书在我们这一代红一下而已，就是大概我觉得红几年而已吧。我们很快， 我 们高一 应该一两年， 我们高一高二就跳到 IG 了，很早。 对，而且那时候，对对对对，那时候国三到 差不多 三到高二左右， 应该说差不多 高二。 智慧型手机开始兴盛的时候，大家就开始用 IG， 没有再用那个脸书了。 对，真的。 对，然后脸书就把 IG 买下来，超厉害，聪明。 对啊， 所以你大学是在东海？ 对啊，东海国差系。 国差系没差啦， 没差啦。 好，问一下你大学的时候，因为这个是我个朋友跟我讲的，他觉得我上一集讲到室友那一段很有趣，所以我想问你，大学你有跟人家一起合宿过吗？ 有，我们东海他大一是规定要住宿的，除非你有特别理由的话。我大学四年都跟别人一起住 哦， 因为我大一住宿舍，然后大二到大四我们都住那个家庭式的那种租屋，所以我几乎都跟别人一起住。 那你跟我一样啊？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那你们感情好吗？ 我跟我室友都不错啊。哦，跟大一的舍友就没有现在都还联络，但是跟那些我们大二到住到大四那些，我们到现在都还联络。 所以你们中间都没有摩擦过？ 有啊，有摩擦，当然会，当然一定有可能。哦，你厨房都不收啊，锅子都不洗 啊， 那都。 然后带女朋友回家， 带女朋友回家是 大家都是， 大家都是，所以没什么好讲的。对， 所以你们还算 peace 啊？你算 peace？ 对，我觉得我们算 peace， 因为如果你有来过我们家，知道我们有几个朋友来过我们家，就是我们五个都很脏。 哦，对，哎，这样很好，这样很好。你要嘛找都很脏，你要嘛找都很干净的，你就是不能脏跟干净混在一起。 我觉得因为我们是五个人，五个间房间， 嗯， 五间房间，然后我们住一整栋，然后五间房间，所以今天就是公共区域超脏，然后自己房间里面就自己管这样子。公共区域就跟战场一样， 对， 真的是， 哎，我们也是， 脏到爆炸。 我们公共区域走进来，可能人家会不知道，就是这是一间那个房分租出去的房间。说，哎，这是那个吗？中廊吗？这是中廊，太脏了， 超脏。然后我那时候我记得我要搬离开的时候，我看看我们的公共区域，然后我那时候除了放火烧掉，我想不到可以把它清干净的理由， 好可怕 的方法，对吧？ 所以你都是大学四年都是跟别人一起住？ 对，其实跟别人自己，因为我们都是自己一间房间啊，所以摩擦当然会少。我听过那种两个人住一间，我觉得那个超难， 我觉得那不行欸，完全不行 ， 因为而且我现在睡眠品质很差，就是 哦， 可能开灯我就睡不着，或者是旁边有声音我就睡不着。 我觉得真的，我年纪越大，好像真的有这种感觉。 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啦，但是我是近几年睡眠品质，照理来说应该要越来越好，可是我是变差。 哦 ，OK， 对，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好， 那你大学有交女朋友吗？ 有啊，有交过女朋友。 就你交了， 就大学就那一个吧， 就那一个， 对，大学就算就只有那一个。 啊，你们现在还有在联络，就是还有稳交吗？ 没有啊，就刚好就大学，就 哦，就大学 就刚好他充满了我大学的生活， 这样还不错欸， 当然不错啊。哦， 就是因为其实你，我自己觉得，你看高中嘛，大学，然后到你出社会，我觉得是三个阶段。 嗯， 对，他刚好是你大学那个阶段， 对， 因为 他真的完全， 我觉得很多情侣会在阶段转换的时候就是爆掉，就是突然有问题，因为一换阶段两个人的想法就突然不一样。 嗯，我觉得其实我跟他也有点算是就是要换的时候就是直接就结束这样，嗯，所以对啊， 有点算是很 peace 的那种，就是两个人最后其实都一点默契了的感觉。 对啊，对啊，可以这样讲。 就这样，就这么短，你一个 OK 好，那我们篇幅好，我要问一下，因为毕竟还是海声 Podcast， 你有在听什么样类型的音乐吗？ 哦，我最近就是算是开始听团吧， 听团，你说台湾独立吗？ 对，台湾那些乐团，我自己是狂推暗流，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也是我另外一个室友他推荐我那时候听，因为那时候我刚分手，然后整个就是陷入超低潮。 所以你是有就是你分手之后是会有一段就是还要适应的阶段？ 当然会，因为我本来就是把感情放很重，而且其实那时候分手是蛮 shock 的。 嗯， 对，然后我那时候我室友就介绍一些他觉得很好听的歌给我啊，然后我就开始听，然后就开始越找越多，然后还跟他去浪人祭。我有去浪人祭，欸，我没看到你，你是有去吗？ 我没去，我刚好，我原本就是刚好要那一天要去， 嗯， 然后我不知道那天是浪人祭， 哦， 然后突然有事我就没去，就我原本刚好要去关系平台， 哦， 对，然后我下一周我才知道，我，哦，靠，那天是浪人祭， 哇，那时候我第一个音乐祭吧，就是， 嗯， 对， 那是免费进场吗？ 没有， 是，哦， 要钱的，要钱的， 对， 对，啊， 因为其实我自己还蛮想开始涉略台湾的独立摇滚这一块，因为我自己 我觉得我自己最欠缺就是台湾独立这样，因为我没什么在听台湾的，我没什么在听华语的歌。 好， 对对对，所以我最近想要慢慢开始学习。 我自己是狂推，用生命推。 还有吗？还有别的吗？ 用生命推暗流。 暗流， 对，你可以查，然后他是拍谁少年 哦，他的歌有一首歌叫拍谁少年， 不是暗流是一首歌，然后他的团体叫拍谁少年， 可以哦， 对， 好 ，OK， 好，那我知道，我拍谁少年我有听过， 对，狂推，听到哭，还有伤心欲绝， 哎、欸，那个很多人推，那个很多人在讲，哎， 真的是他，你可以感受到他的情感，然后他有时候你每听一首歌都会就是让你整个心情又不能说更负面，应该说。我觉得不能用负面来形容他，就是他，你可以感觉到这是非常真实的一种情感。你在听他的歌的时候，而且他是那种就是日常生活中都绝对会发生的事情， 会碰到的事情。 对， 他讲的很贴近人心。 对，然后那时候刚分手完听那首歌，我真的是直接爆炸。 我完全可以懂那种感觉。 对 对，因为我自己也是，就是我也是碰到一些事情嘛，像失恋啊，然后可能有亲人离开这样子，然后我觉得。音乐跟电影是最能够亲近一下你内心的东西。 嗯 因为音乐，我不知道大家听音乐是怎样，因为我很喜欢听音乐的特别的音色，就我听到我会有一点那种，就是可能是 你说很那种，就是 会有 效果， 对对对， 不同效果的那种感觉吗？ 新的音色，我很对新的音色很敏感， 或是可能有一些不同乐器的组合。 对对对对对，我很喜欢。 那你可以听神棍， 神 棍有唢呐。 OK， 可是他真的蛮厉害的，他有入围那个最佳什么的，对我觉得蛮厉害的，你可以听听看。对对对， 然后电影也是，因为我觉得电影就是，我觉得他的好处是因为我看电影会很专心，就是专心到一个不行。 我也是 ，我很讨厌人家打断我那种。 哦，我会很专心看，就是怎么 进去进到电影的世界。 对 对 对 对 对, 對，不能也除了电影的世界以外，我会很专心看一些很细微的一些。 对对对 对, 對， 我很喜欢看那种微表情吧，就是微表不能我微演技是很小，但是很内敛。我不喜欢太大的演技，我喜欢很内敛，然后但是又可以把情绪展现出来。我觉得哇，超屌！ 因为其实电影它成本超级高，对不对？ 对， 电影它其实是做给你看好几次的东西。 对， 对，它因为你每一个构图，你看它背景全部都是精心设计过的，拍好几次。我自己看电影的时候，我会很容易进到那个角色，或者是进到那个世界观，所以。我会觉得看完电影，我会被抽离我现在的世界的感觉。 那你要不要推荐一部给你的听众？ 推荐一部给我的听众， 我们可以各推荐一部，各推荐一部。 那你让我想一下。 那我先讲我的。 好，你先讲。 我很想让大家看。 好， 应该很多人都看过，但是我觉得好像蛮……我那时候听到是蛮多人被预告骗去看，就是《银翼杀手》系列。 OK， 《银翼杀手》。我先看2049，然后我才找……没有没有没有。我那时候是我为了要看2049，然后我先去找他的第一部来看《银翼杀手》第一集，然后已经好几十年前，已经几十年前的电影了。然后说我觉得第一集超屌，他的那个整个风格，你不会感觉到是几十年前拍的。我知道有些人看《星际大战》会觉得这个东西看起来很老，就是那种看起来很老的电影，但是你在看《银翼杀手》，你不会有这种感觉。然后他的第一部跟第二部，我只能说第二部真的也是一个很赞的续集。那个后来那个导演真的是完全把第一部的精神给延续下去，这就是你一看就知道这就是《银翼杀手》。然后最喜欢的，其实我最喜欢的是第二部啦，我最喜欢的第二部，我很喜欢那个莱恩·葛斯林，他跟高斯林嘛，对，我记得很是 对, 对。然后我超喜欢他在里面当了他们叫仿生人，对，仿生人，他那个演技，因为他有点带机器人的情感，但是他又发生一些事情，因为我不想爆雷，他又发生一些事情。发现他的情感这些都是被刻意收下来的，然后他突然爆发的时候，整个我整个在电影院快看到傻眼那样子，哇，真的是超好看。 所以他第二集叫2049， 对， 然后第一集叫做什么？ 1942吧，1942，真看忘记了，什么数字我忘记了， 反正也是一个年代的名 字，我最喜欢的，但我忘记了。 没关系，那没什么，我觉得当下那感觉有记住就好。 对对对 对, 對， 这部因为我姐也有跟我讲，因为我姐跟她男朋友有去看2049，然后他们说她进去看的时候看到一堆老夫老妻，其实是那种时髦的老夫妻，你知道吗？就是可能白头发，但是穿那种大衣的那种时髦老夫妻，然后。 感觉搞不好他们第一次约会看的电影。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好像就有听到他们在讲话，他们就说。好像说他们其实一起有看上一部，然后他们今天来看续集这样子，他就觉得很浪漫，就是他们等于在一起了很久嘛。 我昨天查到他第一部好像就是叫《银翼杀手》啊， 第一部就叫《银翼杀手》。 他1919多少那个是他拍的那一年呢、啊？ 代表他那一年的时间轴嘛？ 对对对，那应该是他第一部就叫《银翼杀手》。 我觉得我现在想不到一部可以推荐给，就是我 我那种选择困难，我选择不出来，我想要推荐哪一部？ 我真的觉得蛮难。我之前还特别就是我自己还特别列了一个清单，就是如果有人问我喜欢什么电影，我还特别列一个十大清单。 嗯， 说我最喜欢十大清单，但是它是随时会变的。 哦，对对 对, 對， 就我不想要别人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讲不出来，所以我还特别会去列。 这个准备做得好，因为我现在就讲不出来。 对对，啊、我就是我现在就可以直接念出来十个，但是我不想跟大家讲、我只想跟 你讲。我也是，你知道我那时候我开始做音乐，就介绍音乐这 podcast， 我其实很犹豫，因为我自己是那种吃到好吃的餐厅，我不想跟人家讲。 不是，我觉得你今天把你的歌单给别人，我觉得这是一个超勇敢的尝试，因为 对对对， 这是一个超裸露的行为。 对， 就跟你今天应该把你的那个播放清单，然后直接。就是可能 我会隐藏，我都是私人，我不喜欢人家看。 对你，你今天敢把它就是可能咖啡厅，然后你接着你 iPhone， 开着咖啡厅，然后接着 iPhone 放，哇，谁做得到那么裸露的行为？ 但是你讲那个是有点害臊的问题，但我的是这种事就不想让人家知道，是自己只有自己听到的那种感觉。 对，但是《银翼杀手》我真的就是太喜欢，所以我就很想让大家去重新看这部电影，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当初都会预告片进去，因为他预告片把它剪的就很像是动作片。 嗯， 但我觉得这部电影完全没有在强调任何动作的东西，完全 是 在刻画 情感的世界观， 完全刻画仿生那个他们那个叫人造人还是仿生人之类的他们的在那个世界里面他们的情感，完全就在刻画这个。第一集也是， 所以他第一集跟第二集的差别是，他是有延续的故事的吗？ 有，但是浅浅的，不会到一定要看第一集、但是第一集我只能说也是好看，就真的也好看， okay, okay. 所以。不会有什么非看第一集，有的人说第一集也很好看，你也可以去看。 嗯， 对，只是他的世界观，我觉得他建立的世界观非常的棒，非常的就是很有可能啊。简单来讲， 嗯， 就是感觉之后世界很有可能就往那个地方发展。因为我自己是一个超级喜欢各种科幻啊、太空电影， 跟我一样，我也是，我最爱就是太空，只要跟太空有关我都爱。 对对对对，我之前我一定要跟各位讲一下，我之前看那个《 星际效应》 SpaceX。他们 SpaceX 他有一个直播，然后他第一次发射人类上对上国际 ISS， 那个国际太空站的时候，我直接我从头到尾看那个直播， 跟到从头跟到 从发射一直到在宇宙中进入轨道， 嗯， 我就整个超感动，我还发了一篇现实， 哇哦， 因为我超级喜欢，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人类来说是一个超级重要的时刻，因为它是第一个私人的企业 对 做这件事情，直接好像看到《银翼杀手》里面那个大企业之后的写照那种感觉啊，我超级喜欢这种东西，《星际效应》我也很喜欢、啊， 因为我开始会喜欢太空片，就是因为《星际效应》，因为它真的我第一次看到我真的是吓到爆掉，就是。我第一次看是我们高中物理课那个我们的老师播给我们看的，然后就想说、 太可惜了吧， 我想说啊， 你知道我第一次去看，我是在 IMAX 荧幕上看，你可以想象在 IMAX 看、你不是爆掉，我靠，我都被震成碎片了，好不好？ 爆掉哎、 IMAX 哇， 你可以想象你在 IMAX 看星际效应吗？你在看黑洞那个地方， 我 靠， 无法想象， 爽死！ 你那时候怎么会去电影院看呢、 就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太空片、 所以你那个时候就是冲着他去看的， 对， 不是随便选的， 不是随便选，我真的就是， 看你好屌、 简单的说，我就是会去看，但是 IMAX 不是特别选 IMAX， 就是可能那就是刚好最近的场次 IMAX， 然后我就看了，对啊， 你会有想要就是，例如说回到一个时间点，就是去做你没办法做到的事情，像举例来说，就是我会很想要回到2015年，然后。硬着头皮把我零用钱全部花光，然后去看 BigBang 的演唱会，因为他们现在已经面临解散，然后胜利已经退团了，永远都看不到他们合体五人合体的演唱会。你会有这种想法吗？ 哦，你会说很后悔的事情是不是， 就是你一定要回到那个时间轴去做一件事情。 有啊，因为我一定要跟各位说，就是因为我最近开始冲浪 ，OK， 然后我之前曾经去过一个超美、超棒的海滩、超适合冲浪的地方，然后那个时候的我只是看着那一片海。 好烦 啊、我会做这个噩梦就是我看到那个浪我没下去 你现在到哪里冲啊，新竹吗？ 没有，新竹不能冲啊。 还是你会飙到北海岸？ 我最常跟我朋友去的是那个外澳的双狮、就在宜兰 那边、 然后也会去乌石港、 嗯、 然后其实我最喜欢的是去垦丁的加乐水，但是它有点太远， 超远欸， 我之前对，我但是问题是我最喜欢的是在垦丁加热水，目前去大概一半一半吧，都两边跑， 对 我觉得后悔就是这种感觉。 我看一个那个 YouTuber 好像叫什么大海旅人， 哦，对对对， 威义，他们好像也都是去乌石港、宜兰那一带。 对，因为他们都住在台北啊，那边比较近，要叫他们去加热水真的是大工程，太远了。 嗯嗯， 对吧？ 嗯，好想好想继续讲那个回到那个时间轴的话题。 哦，这个太多了，这讲 真的太多了。 对， 好烦哦， 我现场想到的就是冲浪这个，我那时候觉得哇靠。 我也很想回到就是一些电影上，可是我觉得现在很用心，就是他们会让一些老片在电影院上面。 哦，对啊，这那个光点华山那种都会。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对对， 只要是有砸 CG 下去，有砸特效下去，我都会想要再去看，在 大荧幕上 面看。对，嗯嗯嗯， 我觉得很多片都是一开始被低估，然后后来再被那个。 嗯， 再被告。 像那个你知道吗？周杰伦拍的《不能说的秘密》。 哦，我知道啊，票房很烂。 对，票房很烂。可是有人现在回去看那一部作品，然后说这部如果在这几年上映，一定会爆红。 欸，对啊， 一定会很红。 那时候他票房那么烂， 因为那个时候我在猜吧，可能跟周杰伦有关系。然后可能以前的电影比较有创意，你知道吗？ 哦哦， 因为现在不是都是漫画改编啊， 哦， 對商业大片啊，漫威啊，迪士尼。二十世纪不知道，被迪士尼买下来了，反正就是现在都是商业大片，然后很喜欢出续集。 哦，嗯， 对，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 有点可惜的东西， 蛮不好的现象。 所以现在那么多贾文清喜欢去看老片，哎，欸，没有，开玩笑，没有，老片有它好看的地方， 啊，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在讲，因为我大学大三有一段期间，就是因为就失恋嘛，反正就是心情不好，我每天都看一部电影，每天都看，然后就觉得老片跟新的片。你要看它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嗯嗯嗯， 对，因为老片它的可能成本没办法，成本没那么高，然后技术没那么好，所以他们一定要做一些很有趣的故事，所以以前才会有那么多经典的片。 哦，哎，欸，那你的老片都是国片吗？因为我最近也很想要开始看一些，我不能说我应该说我有在看一些比较老的国片， 嗯， 但是我觉得还不够，因为我最近也蛮喜欢看这些老片，像我最近看了那个杨德昌的《一一》， 嗯， 不知道有没有看过，然后还有看那个《千禧曼波》， 嗯， 侯孝贤的，然后我都觉得，哇靠，真的很猛哎，欸！就是他有一些，就是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我很喜欢一些比较细致感情的一些刻画， 嗯， 然后我觉得在那些影片里面，我都有感受到， 嗯， 对， 嗯， 但是现在的片都慢慢不会太重视这个，大家的个人主义很强， 还有英雄主义， 对对对，但其实。我一定要讲一下，其实我很喜欢英雄片啊，我英雄片我几乎都会看， 应该没有人不喜欢， 我都看啊， 应 该是我 不喜欢， 我都看， 对 吧， 啊？我小时候超怕鬼，我完全不敢看鬼片， 嗯， 看了做噩梦那种， 嗯嗯， 我小时候洗澡的时候都门都开着，你知道吗？真的，然后家里有人，我门也开着，因为我怕鬼。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看完鬼片以后，我都不敢洗头， 对， 眼睛要睁着，要睁着洗， 那个洗完赶快呼吸，然后眼睛赶快睁开，眼睛还是会痛，然后还是要硬要睁开。 对对对，我根本不敢把眼睛闭起来，就像有泡泡一样。 对对对。超级胆小，然后睡觉灯开着， 哇，这对， 然后你知道胆小的人就会 脚不能露出， 会不敢，对，脚不能露出，那是一定，那是必要。然后你知道会不敢睡着吗？ 哦，不敢睡着， 不敢闭眼睛。 哦，你强迫症？ 对，我没有，我很严重，我是真的很胆小的，然后不敢闭眼睛，然后你是不是睡不着，你就会想尿尿？ 嗯， 那你就会叫姐姐啊，会叫我表哥陪我去尿尿，陪我去尿尿，然后每个睡得跟猪一样，我真的很。 哦， 就赶快冲去厕所，然后再冲回来这样子。 哦， 反正就是它影响我很深，就是我超级无敌怕鬼。 哦， 可是我长大之后，就是自从跟我的高中的其中一任女朋友去看完一部鬼片之后，我自从被那部鬼片吓到爆之后，从那时候就不太害怕鬼片，但是只是不太害怕，还是怕，我还是怕鬼。 嗯，哇，到底是哪部那么猛啊？ 《丽婴宅》。 丽婴宅的， 我觉得哦，推荐大家真的要去看《丽婴宅》第一集。我觉得他真的是鬼片，鬼片之最。 欸，真的不错， 温子仁真的太厉害。就是他，我只能说，我现在大部分鬼片都是异形，就是会变怪兽。 嗯嗯， 像 他 对，然后大部分的鬼片，像什么那个鬼关灯还是什么的，他们就会变怪物。但是丽婴宅就还好，因为他就是给你很强烈的那种压迫感。 可是问题他就是很多宗教相关的东西，我就没有这么喜欢。 但是我觉得他比较贴近真实，因为华伦夫妇就让你觉得好像是比较贴近 真实改编， 因为不会太夸张太重。 我自己超不喜欢鬼片的理由，就是因为怎么讲，他超多我看过很多，就是超硬要，就是硬要吓你那种。 对啊， 那我就觉得靠，这就是在降低我的智商，因为你就硬要吓，你硬要吓，就是不管是再怎么胆子大都会被吓到， 而且你都知道吓点了，他转一个特写，转过来左边一定就是有一个东西，然后就嘣， 对啊， 你一定就知道， 这超硬要，所以我比较喜欢就是那种《丽婴宅》那种，真的就是剧情上面的一种吓， 他会把我带到里面， 对对对， 而且不会太浮夸， 嗯嗯，对对对，他的吓点是合理的， 合理的，温子仁真的厉害，大家要去看温子仁导过的电影哦。监制的都蛮烂的，不要看，不要看他监制，温子仁监制那是假的，好不好？要看温子仁导演的，对他创造出来的《丽婴宅》宇宙还不错。 鬼修女，我一直蛮想看的。鬼修女 可以看啦，可以看啦。哦，我看过， okay. 但是就是还好，还好，一般般。 OK， 但《丽婴宅二》可以，一跟二都不错。 哎，《丽婴宅二》是不是就有那一只？ 没错，就是鬼修女啊，他才。因为那个 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他爆红之后才有鬼修女啊。 哦，对对对，没有没有，那我是蛮想看《丽婴宅二》，但我没看， 要看。 OK， 尤其是中间有一段，真的，我真的觉得太赞，站在艺术欣赏的角度，真的。 哪一段？ 这是他出来的第一刻，他没有给你预告哦，就是你就突然看到他这样子。 啊，干， 就是很赞，很赞，真的很赞。 我看鬼片，我一直干， 因为很烂的鬼片，很烂的鬼片就是知道你要吓他嘛，对不对？但他不是，他就是。我看错吗？ 画放在那边吗？ 不是不 是，那 边吗？他就是突然出现在走廊旁边这样。 我靠！ 那就是他没有要吓你，反正他就是很干很毛。 哦，我知道， 很毛。 我也觉得就是他突然在那边，就是他就在那边， 他不是吓你这样子。 对对对，那我也觉得超可怕。 他突然在那边超毛的，一定要去看第二集。 天哪，我 你现在还会怕吗？ 我一直都不太敢看鬼片。 OK， 反正我还没讲完我的话题，反正就是我现在开始懂一些他背后化妆啊、特效那些东西，就是我现在看鬼片不像以前那么怕。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小小的缺点， 就是你 懂 他怎么做出这些东西， 就有点像你看了破解魔术的影片，你就会得不到人家变魔术，看你看那个很神奇的快感。 哦，一定啊，一定啊。 对， 我懂，我懂， 会有点小缺点啊，小缺点。嗯嗯， 懂了。 OK。这就是朋友瞎聊，因为我们也不是请什么各领域的佼佼者来，没办法深聊什么东西。啊，我们也不是台通， 可能牛肉汤的佼佼者而已。 牛肉汤可以聊。 台南，你都吃哪一间？ 我都吃一家叫杜牛肉汤，但是啊，不行啊，这样子就很多人吃哦，不要啊。 没有啦，我们没什么听众啊，在想什么？ 哦，啊，没事啊。 对啊， 我都吃一家在大成国中附近的。 大成哇，离你家很远吧？ 还好啦。还好啊，台南那么小， 是也没错。哎，台南真的很小，就是， 台南，我就别人跟他说，你再怎么你疯狂骑，还是可以在半小时内到海滩。 我觉得这是为什么？因为台南就是一个台南虽然没有捷运，然后公车不发达， 嗯， 可是你有机车你就觉得很近。 我们有公车吗？ 有，哎，没有被台南市民炮 靠北。我之前高中的时候，我记得那个 公车是一超凶的， 四十分钟一班哎， 我不敢，我都不敢。我那时候有点阴影，因为公车司机太凶 啊，真的、 哦。对啊，就是你，我也不太会搭公车啊。啊，高中就 是 补习什么，有时候真的没办法，就是得搭公车。我、上车我也不会逼什么，那时候悠游卡还不发达。 嗯，要投零钱。 对，我就都投零钱。然后后来开始用悠游卡，然后说我也不知道逼哪，我说这样对吗？然后公车司机就上车，就不太敢搭公车，就觉得很可怕。跟台北差超多， 我超讨厌搭公车，我宁可自己骑脚踏车。我之前补习都自己骑脚踏车， 嗯， 就骑超远，我也自己用骑的。 我也是， 我比较相信自己的腿。 对，可是上了台北之后，我就开始习惯搭公车，因为一定要 哦， 一定要搭。 我真的是没有概念，因为我就是没从来没在台北认真生活过。 但我觉得台中差不多，台中我觉得就像台北跟台南的混合体，就一般一般。 东海那边就是都是靠骑车啊，也没有、公车很也是几乎很少，我有机车以后啦。几乎没 来。你在东海会自己煮东西吃吗？ 会啊，我一直烹饪对我来说，一直在我生活中都是非常随时都在一个东西。 我对你最有印象就是红酒炖牛肉。 红酒炖牛肉其实是一个，就是一个超级简单的东西。 嗯， 其实就全部东西丢进去而已，就是一个超级简单的乡村料理。 嗯，对你来说可能很简单。 我觉得最难的是我自己是。超不会料理各种鱼类，我每次煮鱼我几乎都会失败，我觉得我鱼可能跟鱼有问题， 所以你到现在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简单来说就没有，对，避开鱼类， 我应该是所有类都不行，我只会炒煎蛋啊，然后煎鸡胸肉，因为我在健身，然后炒青菜，然后是那种很简单的东西， 对，那真的就是啊，因为我就是。因为第一个就是我也很相信我自己双手做出来的，我也不太喜欢吃别人 而且外面东西蛮贵，然后 对，而且我就会觉得这个东西我自己就做出来，我超常会这样子，所以别人 是 说我不尊重 贵料理的人才会这样想，可是我们不太会这样想， 是没错啦，对啊，但是哇，反正我从大学到现在，我都是烹饪都是我很重要一环，我有一阵子都是几乎是每天都自己煮， 那还蛮厉害的， 对啊， 像你健身的话会很方便，因为你可以自己备餐，而且你会吃很好吃的， 我超讨厌备餐的， 但是其实备餐。 因为我不喜欢吃隔夜的东西。 哦哦，对对对，因为没办法，因为备餐其实是为对健美选手来说是省时间的，因为他直接把一整天 对 对 对。对，我不喜欢，我就是我可能会吃健康餐，但是就是可能那一餐我就煮好然后吃好， 嗯， 那其他餐就是尽量吃健康，但是就是不会想要吃那种，我超不能够连续两餐吃一样的东西。 哦， 超不行，我不行的，我不喜欢。 我 一定要吃， 我以前在淡水就是念书的时候就被迫接受这个事实，我还是得有时候两餐就是得吃，都吃便当这样子。 便当可以，就是里面的东西不能一样吧？ 哦，当然， 对嘛对嘛。问题哎，他们备餐是整天的东西都差不多哎，我就 因为他们要算热量啊，他们要算营养素啊。 对啊，哦，我完全不行。 嗯，所以你现在没有，你没有在控制饮食了，比较少。 有啊，我现在在新竹，因为新竹是美食沙漠，所以我就我可能就白天少吃一点， okay. 然后晚上自己煮这样子。 哦、oh, ，OK OK， 就顺便减个肥，因为最近在冲浪上有点觉得 遇到瓶颈， 有点太肥了。 OK， 因为会有些物理上的限制。 嗯， 对，真的。 我也很想学冲浪，但是我真的很怕水 啊，很怕水，没事， 我不太会游泳。 哦， 对， 不用会游泳也可以。 因为我小时候有个惨痛经验，就是我二伯母带我去布鲁勒谷， 嗯，哦，布鲁勒好玩， 带我去深水池，然后没注意我就沉下去 啊，干， 对，然后我以为我要死了，然后五秒后就我被抓起来抓头发，然后就一把这样把我抓起来， 谁啊？救生员？ 二伯母， 你二伯母 超不爽他，从那次之后超不爽他，超不爽我二伯母。二伯母，我就是在说你、啊，就是那个二伯母啊。我现在也没在联络，没差。 哦， 对啊，对啊。 我自己是从小一直都不太怕水，我一直都蛮喜欢游泳，但是我妈就是家长就是会很容易就是很怕小孩子去海边这样。 哦，对对对。 当然海边很危险，但是我觉得只要注意安全的话， 就比较 OK 一点。 不要自己啊，我觉得不管什么事情都不要自己， 一定要有救生员在旁边，然后安全的水域。 对，安全。 风浪太大，不要下去。 天哪、啊，这我都没办法讲，因为我都 因为你都要想冲，你想要去追浪。你们有去前几天不是有那个吗？ 没有， 就是、 我没去。 台风的不是前后几天会有那叫什么台风浪、喔？ 对，台风浪。 对对对， 我没有，我没去。 没去冲 那个神秘能量，我没有搭上。 哦、okay, ， 在忙啊。 好了，没事了。 哎， 对， 那真的很感觉很爽。我朋友现在应该刚冲回来，他说今天的浪也很好。 在。那个北海岸、 宜兰 的那些 ，OK OK， 宜兰双狮。 如果没有我以前二伯母的经验，我现在应该也会蛮喜欢游泳的。我觉得，我其实也没有讨厌，只是我就是会有一个恐惧在。 嗯，我大概懂吧。 嗯， 因为我自己是有惧高症。 我也是啊，我几乎什么都有吧。没有，我现在我人生我在讲人生三大恐惧。 哦， 就一个是惧高。一个是所有的节肢动物们， 节肢动物、啊， 节肢动物们哦，就是只要是有壳，然后六只脚， 只要有分节， 我都很害怕。只要有壳，就我都很害怕。 OK OK。 啊，最后一个就是、 啊、蟑螂哎，毛毛虫算有算 都算啊。毛毛虫稍微好一点，但是还是微微会怕。因为毛毛虫，我有一个故事，就是国小穿越那个草丛，你知道吗？有一个跟身体一样高的草丛，这样穿越过去、 嗯， 然后走到篮球场的时候，发现有一只毛毛虫在我衣服上对着我的，我往下看的时候，它是对着我的下巴冲的、哦，你知道吗？第一人称它是往上这样对着我冲的、哦，我吓得要死，然后我把衣服就 脱掉 嘛，然后在那边甩狂甩嘛，然后国小不是礼拜三都是半天吗？ 对， 反正那天我们就是在打篮球，然后我的后面就是我们班跟别的班在那边打全场的篮球这样子，然后就脱衣服在那边狂甩这样子。然后甩完，我回神过来的时候，我转头发现，就是全场的男生都把衣服脱掉，他们以为就是他们看到我脱衣服，然后就也把衣服脱掉这样子， 干好笑、哦， 就很莫名其妙。然后有一个人脱到只剩内裤，而且他还是穿那个国小白色三角裤，你知道吗？ 哦， 然后在那边打篮球，对， 傻眼， 就是 哦，我真的觉得有毛毛虫往上冲真的很可怕。 对，我的毛毛虫事件，对我觉得国小超多事情可以讲，你知道我到现在最好的朋友。可能就几群嘛，高中一群，然后我还有一群是国小的， 嗯、 就我们到现在都还有在联络。 嗯嗯 嗯, 嗯, 嗯 因为真的 我觉得是我自己有做一个还蛮屌的东西，就是我国小一毕业，然后那时候 FB 好像刚出来，我就直接创了一个社团，把我们那五个好朋友都加进去。 哦，我好像也有、欸， 对，除了 Line 大家都没在用， 除了 Line 啊，然后什么什么，就一样都把大家加进去，就是、把他故意绑住。 哎、欸，不是，我跟你 现在真的变好朋友，就到现在都还在联络。 我觉得很多人都有做这件事，但是真的可以继续变好朋友，那代表你真的有认真想要跟他们当好朋友。 对，而且 我有跟我国小都在同 Line 啊 ，FB 啊，那我们现在还是很少在联络。 我觉得个性有差啦， 对， 聊不聊得来， 有差有差，真的有差。 但是我就是把他们归类成那个酒肉朋友。然后就是喜欢就是比较打 game 啊，你永远线上，你上线就是看到他们在那边、哦、下路下路下路中路中路中路， 没事啦。對對對，我觉得 OK， 但是我觉得跟他们玩很开心。 对啊， 对 对， 對，但我们会就比较少会跟他们讲一些、欸、 像我本身就没有打咯，就是 我也是啊， 真的是、哦、 我 你没有打咯、啊、 我小时候是电动儿童，所以就是高中前我把所有线上游戏几乎都玩一遍。 哦，我之前也是超沉迷于电动的。 对对 对， 對， 我之前都打到那种就是什么去跟加拿大比赛那种， 夸张哦。 我们战队跟加拿大比賽， 但你可是你没近视哎、欸。 哦，对，我没近视， 好屌啊！ 哎、欸，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应该， 我觉得我不是听说这是跟基因有关系， 基因有关系啊， 对 吧、 啊？ 对、 啊， 因为我小时候就 哦，我其实现在右眼有点近视，有点模糊啦。 哦， 这主要是因为我有一次在骑车的时候被一个石头打到眼睛， 腰羞，太可怕了， 痛， 太可怕了。 我然后接下来我右眼的视力就变差。 天哪、啊！ 不然一般来说都 是，可是我觉得你要去追踪一下你右眼状 况。有我有在追踪。 对对 对吧？他说就是看起来就是真的变差了。 我国小也是跟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就是每天打电动就一起打，每天打、每天一直对战嘛，对不对？然后近视就一直加深，然后他都没加深，我们一起打，我每天打五六个小时这样。 我觉得跟基因有关系。 对， 有些人没做什么他也会近视， 真的跟基因有关系。 对啊， 怎么在讲国小？国小太多事情讲，还可以讲一个我国小一二年级的时候，那时候那个天马 流星拳， 那个叫什么《圣斗士星矢》， 圣斗士星矢， 然后里面最有名的就是星矢嘛，然后再来钻石星辰拳是什么？冰河哦， 哦，这个我其实我只知道天马流星拳， 对，类似，然后庐山真龙吧，好，好，就是反正那时候就是有个女生，对，然后她很喜欢圣斗士星矢这样子，然后她就在班上就问说，有没有人要出去，就是。battle 就打斗这样子，然后想说他好可怜， 对啊， 就跟他玩一下。 有一个女生 找大家 battle， 没有，她就是可能刚好有聊到吧，然后就是可能有聊到说，我们都喜欢圣斗士星矢这样子，然后我记得她最后就问我说，那我们要不要出去战斗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好啊，然后我们就出去战斗，然后你知道吗？就是小一小二的时候，然后就出去，她就说她想当冰河。我就说啊，那我就当星矢这样，然后他就先发制人，他就说钻石星辰拳，然后就这样 K 我这样子，然后你知道我那一瞬间，我突然好像长大了10岁，我就突然被抽离，然后就觉得很尴尬，小一小二，我突然觉得很尴尬，然后说，哎，我们回教室好不好？突然长大，超奇怪的， 被打到一下，突然觉得我在干嘛？ 我说你怎么这么幼稚啊？你屁孩，好奇怪，对啊。就是突然一个抽离，你会有突然抽离的感觉吗？ 有啊， 就是、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就是 我知道，突然 一群人很嗨， 是智障。 对对对，我们一群人很嗨， 一般来说都会发生，就是可能你可能在一摊，但你还不够醉，然后其他人已经醉了。 对对对对对，然后 你会突然觉得这个世界怪怪的， 在干嘛？ 所有人都有问题， 你们在干嘛？ 有啊，你去看那个去看那种有人录那个夜店的现实，你会觉得这些人到底在干嘛？ 哦，对对对 对 对， 对啊，录电夜店不能乱录现实会出事、欸，里面都是 一些怪怪的东西。 对， 我比较少去夜店啊，所以因为 我也很少去， 我不太喝酒。虽然我家是卖烟酒的，但是我不太喝酒，而且我也不太能喝酒。 哦， 就我喝酒就是很容易会变红，就是我没有那个解 酒， 对，我没有解酒酵素。 哦，我自己之前大学的时候就是跟校队一起喝，然后就喝到很不舒服，然后。但这也没有讨厌，但是我现在就是有点就是刻意都不去喝 了， 就是觉得啊，感觉好像，因为我自己一直真的不觉得酒很好喝， 是吧？ 对吧，有些人说，那时候就是还没长大，但是我只、就是 那奇怪，这是讲什么东西？但我也觉得咖啡很难喝啊，然后就说啊，你不懂咖啡，我就觉得不好喝， 我觉得咖啡很好喝， 还是按、 啊、 你 因为啊不。对，但是 对啊， 每个人感觉不一样， 因为像 我不喜欢啊， 我是可以吃香菜的人，就我没有那个，我没有可以闻到香菜臭味的那个臭气嘛。 哦哦， 对吧？那我被 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什么？ 就是讨厌香菜的人，是因为他身体里面多了一个受气，是可以闻到香菜的臭味 啊， 所以他们才 所以他闻到的香菜味要跟我们闻到的是不一样， 所以他们会觉得很恶心啊。我们闻到，像你应该是可以吃吧？ 我可以吃， 对啊对啊，所以我们是 不是？我意思是说，他闻到的香菜可能跟我们味道是会多一个味道啊，我们闻不到、 那个味道是很恶心的味道， 只是因为我们闻不到， 我们闻不到 啊，真的假的、啊？ 对对对，是因为这样。李克太太说的，如果错，请去找李克太太，不要找我。 哦，好， 那我是 我很惊讶、欸， 我想说，那咖啡跟酒搞不好差不多的意思啊。 哦， 对啊对啊，当然应该科学上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我是觉得。对啊，因为就是每个人的口感不一样， 就是、对，就是不喜欢。 我们口感不一样，对吧、啊？因为我喝咖啡会想吐，对。 哇， 有些人不是说会很刷嘴，但我喝了会反胃。 哦，我喝开始喝咖啡是开始工作以后啦。 嗯， 我真的需要。嗯、 可是你要你会睡不着吗？ 我吗？ 对。 欸、其实、哦、我当然不会在要睡觉前去喝啊。 嗯， 就是工作上有时候就是真的喝了会。 比较有精神， 比较有精神。对、 okay. 啊，我之前不喜欢喝咖啡，然后我自考的时候，我是一直喝红牛，那时候感觉好快的， 那更不好， 喝快暴毙 了，太可怕了， 买一整箱红牛， 要求哦， 啊，自考嘛，没办法， 难怪你会跟我们一起拍那个 Red Bull， 这整天，对啊，对啊，对啊， 对啊，哎，都过去， 哎、欸，我们那时候是差点赢吗？还是那个票数？ 哪有？ 我们后面放弃了吗？ 我们是压倒， 你知道现在新义房屋，我现在拍的那个新义房屋那个影片也在投票，然后我整个就直接放弃。有时候不可能， 那个只要其中一个随便一个小网红去比，他就赢了，好不好？我们那个就是完全比人气的东西啊！ 我超讨厌那种哦，超讨厌那种 比人气，真的太靠背 了。因为第一个你真的很麻烦到朋友，你知道吗？你有看我发一篇文吗？我就说哦，有这个影片啊，投票很麻烦， 那个太难了， 就这样吧。对啊， 就是专门设计给网红跟那个 KOL 去参加，对啊， 对啊， 超不爽的， 对啊，没办法， 没事啦，没有针对什么。就我以后也变 KOL， 然后就开始有人抓我这集来回放，开玩笑的，我在做梦、 欸。原来 Podcast 真的可以讲那么久、欸、 没有，其实要用听众的角度去看 Podcast。 我知道，我知道，我是说，就是我看他们那种，就是他们都讲个一个小时多了， 因为他们都是， 我觉得他就是很神奇，就是你看到 Podcast 一个小时多，你不会觉得哦，怎么那么久。你就觉得哇，我今天这一小时有事做，但影片就不是， 对， 就是我喜欢看 Podcast 的地方， 因为眼睛你要消耗的能量跟你耳朵消耗的能量差太多了。 对， 就是你耳朵不用太专心听，可是眼睛要专心看。 对对对， 对啊对啊。 我看到越久 Podcast 我就哇，我终于我又有事情可以做了， 这就是 Podcast 崛起的其中一个因素。 对，但是我还是觉得它没有办法到主流啦。 没错啦。 对啊，它就是 小众啦。 对，但是我觉得， 但 真的喜欢的会超依赖这个东西， 是有影响力的。 对， 就有点像看书的人就是喜欢看书。 哦， 对，看书的人很多。到现在书都还是卖得很好，虽然大家都喜欢看一遍，对对 对, 對， 嗯 對，这个小众是有它存在价值的。 最近那个我的 YouTube 演算法都出来一个超怪的影片，我真的有点真的不太想再点进去了。 嗯， 那 YouTube 现在变得好商业那种感觉，就你没有一个团队进去，根本就不会被看到那种。 它已经不自然了，它已经不是以前那个， 对， 就它会照着你的喜好、啊、就演算法、啊，再來是它会有政策。他不能出现一些儿童不宜的东西，新三色一定砍掉 哦啊！真的吗？ 对，你不能讲脏话，然后你不能讲武汉肺炎，你要讲新冠病毒，然后你只要讲到新冠病毒，你下面就会有一个那个 COVID-19 啊，真的假的？ 对， 哇， 他基本上我是觉得树大招风了，因为他太大了嘛，所以他被大被什么一大堆 CNN 啊，BBC 啊，我不知道不是叫 CNN 啊，反正是有一个专门在管控这些东西的东西啊，广播一个广播的一个。 哦哎，为什么要管这些啊？他们那边 因为他的影响力太大了， 哦， 所以他就必须要控制他的内容是什么。就像你电视上不能有出现什么东西 哦， 不然看到烟不是会马赛克。然后像南韩的电视台超严格，南韩电视台你的电视上面不能出现刺青 哦，真假？ 对，所以你看到很多明星上节目的时候会贴一个胶带，然后都只穿长袖，因为他们南韩的电视 你有刺青就没有你了。 没有，就是你要全身 画面就不会有你， 永远 露出来就没有你。 对，再怎么热你都穿长袖。 哦， 然后对，像夫妇的世界，他们直接就是19禁。其实这样，其实你在台湾看起来就顶多辅导级而已吧。 哦， 对，但南韩是19禁。 哦， 每个国家的法规不一样，真的，更何况现在， 我记得我之前看到那个中国有一个一整两页的电影不能够拍什么东西。 哦，对对， 天啊，那还要拍什么？ 他们上片。 中国不是那个他们， 他们有审查委员会对吧？ 对，他们电影不是会比我们慢一两档吗？就因为他们电影要上档之前要先去审查 哦。 然后 我记得我那时候我在上海工作的时候， 嗯，《 神隐少女》上映了。 没有啦，那应该是那个不是啊，应该是 我只是觉得很屌而已， 还会慢一点。而且其实中国国片超多哎、欸，我那时候去电影院看外面那都几乎都国片，然后国片很多哎、欸，蛮厉害的。 我自己是觉得好像还行 。 我自己那时候是觉得，哎、欸，他们怎么都是3D 的？对，他们、那时候他们电影3D，然后我后来朋友说是防盗录，我觉得蛮、有道理的 哦。 3D 的他就没办法录了嘛，因为一顿在里面偷拍， 对。 然后现在他们电影院都放3D 了。但是对他们可能成本没有多多，但其实我不太喜欢看3D 的。 我也是， 我觉得眼睛又吵不舒服。 我也是， 对啊。 可是你知道这，我高中补习的物理老师说，好像那是因为我们不够聪明，因为就是他3D 的原理是，就是他要欺骗你的大脑嘛。他这个东西从右眼进来，然后从左眼进来的东西不一样，然后你大脑要去合成成3D 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到的东西就是立不立体，取决于我们大脑的。就是 不是立不立体，现在是我觉得它颜色就很不好、 对， 不舒服， 我也不喜欢 它颜色就不对，我就不喜欢它颜色。 对 啊，这跟这个我立体当然是有感觉到， 我看了不舒服啊。然后 现在的电影也不流行3D 了吧？之前有一些很刻意3D 的电影，现在大家都觉得很太刻意了。现在电影不会特别去追求3D 了吧？ 对，现在没有什么， 不会什么要假装要射到眼睛那种感觉。 现在只追求撒狗血，然后续集，然后英雄主义。然后商业片就是现在文艺小片越来越少了，然后创意新的世界观的片也越来越少。 对，大家太容易接受到更多刺激的垃圾讯息，所以你今天不够刺激就没有人要看。 没错， 对啊，对， 推荐大家去看那个。好啦，我刚刚不是前面有讲说，我现在想不到推荐什么电影。 OK， 那我想要我没有要推荐电影，但我推荐大家两个人，一个是金凯瑞，就是他是一个演员，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他所有的作品。都不错，大部分都不错。 我小时候很喜欢， 就是大概界限大概到《王牌天神》就之前，《王牌天神》之前的片，我觉得真的都可以去，因为我很喜欢金凯瑞。 嗯， 对，然后推荐大家去看金凯瑞的作品，然后再来是我推荐大家去看诺兰这个导演的作品。 嗯， 他就是星际效应的导演，然后还有拍那个《敦刻尔克》 我有看， 然后那个叫什么《全面启动》 哦，对，《 全面 启动》。 还有《黑暗骑士》三部曲，超级无敌赞！ 一定要看那个。 我那天重看了《黎明升起》，干！ 我每次看《黎明升起》， 我真是吓爆哎、欸！ 我每次电视上播，我都会看到，然后我还是会停下来，然后接下来就看到完。 因为每次看的感觉都不一样。我上次看是高中吧，还是国中，忘记 啊、 那时候只是纯一个观众的角度去欣赏。我现在连 他真的很好看， 用一个影像工作者的角度去看，我都觉得很变态。 它真的是一个商业片，但是又是一个非常好看的商业片。 没错， 就是它完全没有死角那种，任何客群、任何群众都会觉得它好， 写得很好。 对，就都很不错。嗯，对，应该对。 哎，诺兰很变态，他就是大家现在就有个笑话，就是诺兰他的片场不能有椅子，这样子不能有椅子，因为他不接受有人在片场坐着。因为他坐着代表他没有在工作、 oh. 所以他导致了全世界的椅子销售下滑。没有啦，这是开玩笑，这是大家讲一个，因为他现在很多电影的影迷啊，甚至一些业界人把他就是造神嘛，就是大家觉得诺兰是神这样子。那、最近的新片《天能》也快要上映了。 哦、我知道，我有看到预告， 目前是暂定827，有可能会。 我现在越来越不喜欢看预告，我都不看。我看 我也是，我也是，我不喜欢爆雷。 然后对，然后造成了我去看《时速列车》。 你说第二集吗？感染半岛吗？ 对，就是因为我没看预告，我想说，速列车嘛，第一集我觉得不错啊，第二集应该就那样吧。 嗯，我觉得不看预告的好处是，你会接受到第一波的冲击，但是它的坏处是，你知道，我那时候为了怕被爆雷，我什么东西、什么资讯完全都没有接收，我就去看你的名字。我看到一半，我才看懂他在演什么，你知道吗？ 啊，真的吗？ 这我看不懂，就是时间线我对不上， 哦， 我完全搞不清他在干嘛。所以那部是我唯一后悔，就是没看预告片就去的。 哦，你的名字我没有去电影院看呐、啊，但是我前女友她有去，然后她好像她说她看到睡着。 我 觉得我觉得日本电影都有一种特别的节奏，喜欢的很喜欢，不喜欢的就 因为它是动漫的电影， 有我知道， 对。 日本的动漫、啊、哦，我看过很多，我觉得超屌的日本动漫。 可是这个我觉得这有点恶心，我可以推荐给大家，但是就是有一部叫鱼伊藤润二的日本的动漫， 他是变成人嘛，然后这样子 鱼反正很恶心，但是 我超爱，就 我 不是很喜欢很恶心的东西，但是我觉得那部鱼整个非常有创意， 它有寓意， 真的一定要看伊藤润二漫画，没看人生少一块。 OK， 真的， okay. 我有看过片段啦，我觉得 伊藤润二什么漫画你都该看，你会觉得这个人是鬼才，他超有创意、 嗯， 这不是一个正常人可以想到的一个东西，他已经超越恐怖、 okay. 超越惊悚了。 嗯， 他是就是伊藤润二， 他已经跳脱、 这部电影，这部也太伊藤润二了啦，是这样， okay, 他是形容词了，超扯。 他已经是一个风格了，他已经是一个 genre。 对， 你是一个种类， 对对对，超级扯， 大概懂。那我们再来简单做一个 ending， 那就是我们的还没想到名称的一个新的新系列，就是我要找， 不然就叫电影、咖啡、酒精跟高中小学。 没有没有，那个是、 哦、 那个是那个不是 系列的名称里面 的内容，对，那个是内容， 哦哦哦哦， 对对对， okay 啊 啊、系列有名称我还没想到， 好， 对啊，要么就是什么什么什么秀啊，不然就是。 Okay. 谢钟理想做 talk show 这样子 ，OK， 希望還有 直接抄李东旭的那种， 还有希望，希望还有机会来， 希望我还邀，希望我还邀得到人 ，OK 啦， 因为应该是蛮难的， 不会吧？ 因为我现在认识我的朋友很多都不在台南，台南 是啊，就 是工作就很废啊， 总会回来吧，总会回家、 哦，对啦，就是不能长，就是可能没办法每个礼拜吧，我觉得，反正就是这就是这个系列的一个试播集啦，对， 嗯、 啊，我也不知道明。正确的系列名称是什么？如果你有看完，我真的是跪下，真的很感谢你。 听完 你，如果你有听完的话，你有听完的话，我真的是觉得太厉害。 哦，期待剪出来什么样子哦，真的是。 那我们就期待这个我们的巧手把它剪辑的一个很厉害这样子。 Okay, okay.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了。然后大家一样就是喜欢的话，帮我分享出去。然后我的音乐系列我会继续更新的，就是我会有很多的系列，可能会之后可能会同步进行这样子。然后尽量增加一点产量，对，就是让就是尽量一个礼拜可能出一到两集这样子 ，OK。然后喜欢的话就帮我 Spotify 按一下关注，然后 Apple Podcast 帮我订阅，可以留个评分， 留个言， 吹捧一下 ，OK 啦，就是海森 Podcast 嘛， 就是要给新人一些鼓励啊， 对吧、啊？给我们一点给混口饭吃，没有啦，对，就是你们真的有按那些，你有听就是。就是我们会 就很感动， 小小的成就感啦，虽然没什么，对吧、啊？好，就这样，谢谢大家， okay. 然后我们下礼拜再见 ，OK， 拜拜， 拜拜， 拜。